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又嚟到我哋建筑二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咧同大家讲嘅香港城市嘅建筑咧，就稍为咧就同我哋之前一直讲嘅一啲城市规划咧，就褪出少少先。咁啊，其实又唔可以话完全唔关事啊。只不过咧，我哋今日咧就想集中啲去讲，就系香港嘅建筑嘅风格或者特色。香港咧，既然曾经成为英国嘅殖民地啦，咁啊，我哋周不时咧都会见到一啲啊英式啊或者系一啲外国风格嘅建筑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就话呢啲咧就是殖民地建筑啦，咁所以呢啲名称咧就一直以嚟咧喺香港咧都会经常听得到，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主持啊卡文咧同埋卓然兄一齐咧，我哋三位咧都会同大家讲下究竟喺香港见到嘅殖民地建筑其实代表住乜嘢咧？究竟会唔会亦都入面再细分，又或者我哋最简单都可以首先去定义何谓殖民地建筑？我相信即系呢一样嘢唔系咁容易讲得清楚啊。 系啊，嗱，我哋之前嗰六集嘅建筑二里边咧，我哋其实讲咗好多关于咧殖民地早期嘅时候香港嘅种种嘅规划同埋现象嘅。咁我哋都从咁嘅角度去讲咗好多嘅事。咁简单讲就系从时序啦，同埋咧佢解决嘅困难啊、危机啊、面对嘅处境去处理。咁但系咧，我哋系时候其实放慢脚步嘅，即系睇翻喺呢段时间里边咧，其实究竟即系殖民政府啦，或者英政府啦，其实佢哋喺香港做过啲乜嘢嘅建筑物？简单啦，如果佢真系一塌糊涂嘅，完全冇任何值得纪念嘅东西嘅话，咁其实我哋都唔需要讲落去啦。咁所以我哋留低停下脚步，今次咧，其实嚟紧两集都系一个巡礼嘅模式，系嘛？去讲翻其实呢段时间其实有啲乜嘢系发生过，同埋系展现过。咁亦都即系其实系即系卡文研究嘅一个更加熟悉嘅一个范畴，就系嗰啲建筑里边风格上啦，喺各种面貌上面，佢有咩仔细嘅差异同埋变化，咁所以喺呢两集亦都会去讲翻呢啲嘅部分，其实系就系话系中间一个停顿，同埋都一个深化嘅一个过程。 之前咧喺先奴同我哋主持嘅嗰个系列入面咧，咁我哋都走访咗好多曾经系殖民地嘅城市啦，咁入面都好睇到一啲唔同嘅建筑啊。咁如果我哋又翻嚟香港啊，我哋香港直至到1997年嘅7月1日之前咧，都系叫做英国嘅殖民地啦。咁但系去定义何谓殖民地建筑？如果我哋即係簡單以1997年之前嘅都叫殖民地建築，又好似唔係太恰當喎，係咪啊，卡文？ 係啊，殖民地建築咧係一個即係我哋常用嘅字詞，但係咧其實呢個字詞咧就冇一個好清晰嘅即係界定嘅定義嘅。因為如果我哋用即係香港成為殖民地嘅時間嘅建築咧，就話係殖民地建築嘅話咧，咁就好似好唔合理喎。因為譬如好似赤鱲角機場喺1997年落成嘅，唔通我哋而家都仲會話即係赤鱲角機場係一個殖民地建築咩？咁所以咧即係殖民地建築呢個字雖然我哋成日都用，但係其實咧佢冇一個好清楚嘅定義嘅，亦都好似唔能夠即係純粹咧用嗰個即係殖民時間咧嚟講話呢啲就係殖民地建築啦。 系啊，殖民地一讲起咧，就充满住权力啦，同埋国与国竞争嘅关系。要细致嚟讲咧，都系好多种唔同定义嘅。你可以理解为殖民地就系、是、啊，当时喺西方列强即系全面拍你嘅情况之下，喺世界各地开辟好多嘅地方，然后用武力霸占嘅一个结果吓，咁、然后用一个经济掠夺型或者一个经济培植型嘅方式去经营嘅一啲嘅土地，咁系殖民地啦。咁但系如果从其他角度，譬如政治角度考虑，都可以谂成为殖民地就系话一啲嘅国家对于一啲未开发嘅或者当时只有土著居住嘅土地去經營嘅一個過程，咁所以喺譬如聯合國殖民地名錄裏面都有好多列出呢一類型嘅殖民地，咁所以香港如果喺殖民地名冊裏面咧就被即係剔除嘅，因為佢本身就唔係一個未開發到土著經營嘅土地，佢因為佢一直都有啲華人喺度居住，咁所以 點樣去定義殖民地咧？好睇你站在乜嘢角度。咁但係喺翻建築意嘅角度裏邊咧，我哋成個嘅脈絡咧，更加多係一種即係話用一種經濟啊，點樣經營一個土地嘅方式去理解呢個殖民地嘅觀念嘅。 嗱，有啲人咧就會問咧，即係殖民地建築 （colonial architecture） 咧，係咪有一種風格喺度？即係佢自己係咪一個風格嚟嘅？我哋有冇一種建築風格叫做殖民地建築呢個風格？點解啲人會咁樣講呢？就係佢哋會覺得喺殖民地嘅建築呢，就同我哋喺宗主國，譬如我哋喺英國、喺法國見到嘅本土建築呢，好似有少少唔同。嗱，譬如呢，佢哋會覺得殖民地建築呢會有一啲嘅改動，以至呢去比較呢切合殖民地佢嗰個氣候或者殖民地嗰個文化嘅。嗱，例如係乜嘢呢？例如喺新加坡、喺香港嘅殖民地建築呢，會比較傾向注重呢嗰個通風嘅，因為即係熱帶氣候就同喺英國即係起樓就應該唔同啦。又或者咧，譬如話英國佢喺印度起嘅建築物咧，其實有時有啲建築物咧係糅合咗即係印度嘅設計嘅，即係印度嘅建築元素嘅。咁所以有啲人咧就會問啦：殖民地建築其實係咪一個風格嚟㗎？係咪就係話即係我參考埋即係殖民地嗰個文化氣候就叫做殖民地建築啦？ 我哋睇好多譬如之前我哋講過一啲南美洲嘅國家或者中美洲嘅國家喺西班牙嘅影響底下咧做咗好多好靚嘅教堂啊，咁但係嗰啲教堂，譬如可以加上一啲地區或者係嗰個地方民族嘅一啲裝飾啊、雕刻喺上面啊，令到嗰啲風格好似頭先卡文所講，係糅合咗宗主國同埋殖民地本身兩個唔同嘅文化或者美學喺入面。咁但係我哋如果講翻香港啦，咁我哋而家香港都有好多如果講翻前期一啲啦嚇，係唔係代表住一啲我哋話西方西式嘅建築就代表住係殖民地建築？其實都好難去分辨噶嘛。 好難去分辨嘅原因咧，就係話其實西式建築都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廣闊嘅一個字啊。咁究竟乜嘢係西式建築咧？嗱，我哋如果即係聽眾有聽翻我哋即係建築而最早期喺嗰十幾集咧，我哋係用咗好多時間咧去講嗰個西方建築嗰個發展史嘅。係。咁我哋都用咗咁多時間咧，先至理解話即係西方建築其實咁多年喺發展出嚟唔同嘅風格、唔同嘅形式或者唔同嘅時代背景，點解會出現一個唔同嘅風格？嗱，但係最大問題咧就係話喺即係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咧，興建嘅所謂西式建築咧，其實係好多唔同風格都有，就唔係話單一嘅一隻風格，我哋可以叫佢做殖民地建築風格，而係咧佢其實佢喺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以至咧我哋有一個定義上嘅困難，就係我哋睇好多香港嘅西式建築，但係我哋其實咧唔係好清楚咧佢嘅風格嘅，甚至係而家咧即係我哋見到我哋保育咗或者留得低嘅西式建築，即係有個實物我哋喺度睇到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咁清楚咧可以講到佢點係一個乜嘢嘅風格嚟嘅。 係喺呢一點上，我而家都講有關風格嘅話題，咁到時都想聽下卡文即係佢點樣理解我哋風格呢回事。即係常常我一諗起風格嘅時候咧，我會從即係學習嚟講起。即係譬如我哋寫字咁啊，簡單就咁寫個字咪跟住照做。但如果你要畫畫嘅時候咧，我哋又唔可以話睇住嗰樣嘢就照畫得翻出嚟嘅。佢同寫字或者畫簡單圖形唔同。咁點樣去畫成一件事咧？其實有好多 step 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做成一件事。咁呢個過程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大量嘅學習啦，同埋模擬啦，同埋參考嘅階段。咁呢個參考同模擬嘅階段咧，必然會傾向於用某種方式去學習。咁個結果就係佢必然係向某種 style 去做，你點樣去起一個頂，你點樣去整一個立面，你點樣去承重，其實背後全部都有好多嘅嘢要去跟。咁所以我哋話必然係有一啲嘅 style 喺中間發生，咁所以佢係一個製造嘅過程，但同一時間亦都係一個我哋覺得嗰件事應該係點嘅一個過程。咁佢係一個自然而產生嘅嘢，我哋覺得咁樣就係啱啦。咁即係譬如我哋會覺得啊，點樣剪一個頭髮，咁大家聽眾都有個頭髮髮型。邊個髮型係正確嘅，或者邊個髮型叫靚？咁其實背後其實有一套嘅大家覺得認受嘅東西。咁我自己覺得風格多少就係一個咁樣嘅。 其實你講嘅情況咧，其實有兩類型嘅。嗱，如果你用髮型去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嗱，有一類型咧就係話。其實有人去定出一個規範喺度嘅，嗱，譬如清朝，你點解要扎條辮？咁呢個肯定係即係朝廷有一個規範喺度啦。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有人定咗出嚟嘅，話覺得呢個係最好嘅模式。又或者係去到即係民國嘅時候，點解啲人要剪辮咧？佢代表咗一啲嘅嘢。咁所以佢個髮型咧，就係有啲人咧去宣講出嚟嘅。但另外咧，亦都有啲情況咧，就係話你慢慢咧有啲嘢咧會流行起嚟嘅。點解而家大家好似好多人都剪同一個髮型啊？大家都每隔幾年咧個髮型好似又唔同咗嘅。呢啲係自自然然咧會流行出嚟嘅，就係即係一個群眾咁營造出嚟嘅，就唔係話一個人行出嚟講話，大家不如一齊剪呢個頭啦，大家一齊剪綠軍裝啦，咁就唔係呢個情況嘅。反而係呢個髮型有冇一個名咧，即係有冇個風格嘅名稱咧？ 嗱，有時就係話，好似第一個例子咁，我要大家一齊扎辮，咁可能我就會俾個名佢，喂，扎辮係一個模式嚟嘅。 嗯。 但係咧，如果係慢慢流行出嚟嗰啲咧，佢可能冇一個名嘅，反為係之後過咗好多年之後嘅歷史學家睇翻嗰段時代，喂，個個都係咁樣梳嘅個頭，我就俾一個名佢啦。嗱，喺建築嗰個嘅風格嘅發展咧，就係呢兩類型都有。有時候係有一啲建築師或者一啲嘅即係知識分子，佢好提倡一啲嘅嘢嘅，譬如當年嘅文藝復興，係佢想翻去即係復興翻意大利以前嗰、那個即係羅馬帝國嗰個光輝嘅，佢有啲嘢講咗出嚟，希望大家跟嘅。另外亦都有啲咧，就係慢慢咧有啲情況會出現嘅，譬如即係好似哥德式嘅建築咁樣啦，就係因為我哋喺結構上面咧有一個突破性嘅發展，我哋發現咗結構上我哋點樣做能夠令到嗰個教堂高啲、大啲，而且穩固啲嘅。咁呢啲慢慢咧就會令到有其他人跟啦，咁就出現咗一個建築風格嘅形式出現啦。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在香港我哋即系用翻话，我哋呢两种嘅形式都会有嘅，无论系由上至下去做一个推动去带领，又或者系慢慢循住个建筑嘅潮流开始发展开嚟，两种都有。首先我哋逐样去讲啦。第一样讲，香港系咪都有一啲嘅叫做喺上而下嘅压力，或者系一啲嘅谂法啦，去令到呢个地方嘅建筑行一个咁样嘅路线？ 嗱，喺香港嗰個即係殖民地建築嗰啲所謂嘅西式建築咧，其實就少第一個情況嘅。嗱，點解我會不斷強調咧話，即係香港我哋現存嘅西式建築咁難去定義佢嘅風格咧？其實呢個係關乎咧佢落成個時間，即係話十九世紀，即係香港最初成為殖民地嘅時間。如果我哋睇翻成個西方建築嘅發展史咧，其實十九世紀咧係冇一個主流嘅風格嘅，即使喺歐洲都冇一個主流嘅風格嘅。嗱，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咧？乜嘢為之主流嘅風格咧？嗱，我哋一路數建築嘅發展，譬如我哋話希臘式嘅建築、羅馬帝國嘅建築，點解我哋會咁樣去話有呢個風格呢？就因為希臘、羅馬都係當時最文明嘅一個角度。希臘成為最文明嘅地方嘅時候，可能周圍成個歐洲呢，其實其他都係一啲即係仲係蠻夷之地，只有佢有一個即係咁強嘅建築嘅技術同埋個文化喺度。羅馬帝國佢個範圍咁大，佢幾乎係覆蓋成個歐洲，你講成個歐洲嘅風格基本上就係羅馬建築嘅風格啦。嗱，但係咧喺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咧，其實咧歐洲分裂咗好多國家，譬如中世紀啊嘅時候，所以咧歐洲咧其實就出現咗好多咧地域性嘅風格，譬如我哋之前講嘅哥德式建築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地域性嘅建築嚟嘅，佢係法語系國家嗰度即係產生出嚟，慢慢先喺其他地方流行嘅。我哋講嘅巴洛克式建築咧，其實就係意大利發展出嚟嘅，亦都慢慢喺其他地方流行嘅。咁所以其實歐洲個建築發展咧，去到越近代咧，其實佢個風格就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模糊，因為佢變成一個地域性嘅風格，就冇一個主流嘅風格。嗱，特別去到十九世紀咧，其實邁向工業革命同埋邁向一個現代化嘅過程。喺啟蒙運動之後咧，其實有啲人咧就開始覺得我哋要用一個理性思想咧，我哋唔好跟古舊嘅嘢。咁所以咧，佢哋亦都會覺得喺之前嘅古典嘅建築風格咧，未必係啱而家嘅呢個時代嘅，喺十九世紀。所以十九世紀咧冇一個好主流嘅建築風格嘅，反為咧比較主流嘅，我哋就叫新古典主義。其實新古典主義我哋之前都講過，只係咧即係一個佢嘅建築物，佢係用一啲好似古典嘅元素，不過咧係簡化咗好多嘅，因為佢唔再去欣賞咧嗰啲雕龍雕鳳嘅嘢啦，唔需要再咁多裝飾物。最簡單嘅例子就好似大英博物館啦，咁其實佢係一個即係、你見到個成個建築物咧，中間咧好似一個希臘神殿咁嘅，即係嗰個外牆，但係咧其實周圍咧個外牆咧都係好少裝飾嘅。嗱，咁呢個算係比較主流少少嘅風格。咁你就會見到，即係十九世紀咧，有好多人就會話啊，呢個建築物因為佢係簡化咗，所以有啲人咧就話佢係新古典主義啦。 呢、這個就係喺歐洲或者我哋話即係香港嚟講，就係個宗主國英國嗰邊會有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翻翻落嚟香港，即係宗主國喺香港去起呢一啲我哋話西式嘅建築，其實我諗佢哋背後都有啲目的噶嘛。即係呢一個就係我想帶出、就是，會唔會呢個就係一個由上而下嘅一種驅使，去令到某個地方個建築特色向某一個路線發展？ 係啊，更加有趣，可能正係卡文講個點就係話，即係可能個風格地域化同埋西化咗之後咧。其实我哋如果用殖民地建筑风格咧，就变咗又翻翻一个好巨型嘅全球各地嘅殖民地嘅一种风格。其实咁系唔可能，反而即系如果你用住今日嘅思路去谂谂，啊，其实都系一种早期嘅香港风格，系嘛？即系早期嘅香港嘅建筑物嘅风格。咁我哋会唔会有一种咁嘅风格咧？或者呢种嘅风格嘅变化系点咧？咁可能就我哋即系今日我哋讨论里边好多可能要讲到嘅一啲地方。 你所问嘅就系话有冇一个上而下嘅，即系一个即系建筑理念要带去殖民地咧？嗱，有时系有嘅。雖然我就喺香港嗰度，我哋冇好清楚嘅文獻顯示係有啦。但係譬如喺新德里啦，當英國喺新德里建造一個新嘅首都嘅時候，有一啲嘅文獻咧，嗰個記錄咧就話當時即係英皇佐治五世嘅代表咧係好明確咁講話，喺我哋嘅總督府，即係新德里嘅總督府嘅時候咧，我哋要喺一個咧好莊嚴、好勁嘅建築咧去嚇嗰啲印度人。佢令到啲印度人咧，即係驚咗我哋啊，因為我哋咧即係無論係科學啊、技術啦、啊、各方面咧。或者財力咧都勁過你哋本土人嘅，嗱呢個係好清楚寫明咧，佢哋喺殖民地建築嘅時候咧，帶住一個政治嘅理念嘅，就係、是、話我用一個即係好大型、好犀利嘅建築咧嚇一嚇你哋先，令你哋知道哇，你哋而家即係臣服喺我哋呢個宗主國，呢、這個宗主國其實係好勁嘅。但係香港咧，我哋就冇即係有一啲咁樣嘅文獻啦，反為咧其實可能係因為一啲即係實際啲嘅原因咧，點解咧即係英國要喺香港咧起一啲嘅即係西式嘅建築嘅？最簡單嘅原因咧就是係話當時嘅建築師其實喺香港本土咧係未有自己培養嘅建築師嘅，你根本都揾唔到即係一個香港嘅建築師嚟幫你起樓，所以建築師咧其實都係要揾翻英國嘅。嗱，當時喺即係香港起嘢嘅建築師有啲乜嘢人呢？嗱，如果係軍部嘅建築咧，就會係軍隊自己做翻嘅，就係、是、皇家工兵團 （Royal Engineer） 去做翻嘅。如果係政府嘅建築咧，部分咧就會由即係公務局去起翻嘅。但公務局亦都好多時候咧，會即係請其他嘅職師幫手。咁其他嘅職師咧，其實就係一係就喺即係英國請翻嚟啦，一係就係話即係英國有啲建築師樓咧，其實會喺香港開分行嘅。呢啲咧就最主要係香港起嘢嘅建築師啦。咁直至咧，即係去到即係戰後咧五十年代咧，即係香港大學咧先有本土咧自己培養建築師。咁如果我哋揾即係英國嚟嘅建築師，咁當然佢哋冇可能起一個中式嘅建築啦。嚇，當然有啲人佢想糅合中國文化落去，但係大部分佢哋都會起翻西式建築嘅。第二樣嘢咧就係、是、你想象一下咧，即係當時嘅外國人咧千里迢迢嚟到香港，咁佢哋咧都會希望咧，即係喺一個陌生嘅環境裏邊咧，有啲嘢自己係熟悉嘅。咁佢哋起翻西式建築咧，就會令佢哋舒服一啲啊，因為係一啲佢哋見慣嘅、用慣嘅一啲嘅建築物啦。 咁如果我哋話呢啲會唔會就喺英國帶咗嚟香港，慢慢地會形成香港點解會有咁多西式嘅建築啦？先唔好講係咪殖民地建築啦。咁而但係之後落去發展會唔會都開始帶咗嚟啦？但係逐漸逐漸經過長年累月，即係都會加入咗一啲嘅中國嘅元素，就係頭先所講第二種，就係跟住一個潮流慢慢去演變，然後就有一啲嘅建築嘅特色或者風格漸漸形成。 嗱，呢个系会有嘅。我哋睇翻咧，即系香港其实最早边啲系最早嘅西式建筑咧。其实讲翻最早嘅西式建筑咧，举个例啦，就系、是、三军司令官邸啊，就系而家嘅茶具博物馆啦，又或者系美利楼啦。嗱，呢两座嘅建筑物咧都系喺金钟嘅，即系最开初。而家美利楼就搬咗去赤柱啦。咁佢哋咧其实都系军队嘅建筑嚟嘅。咁佢哋系军队嘅建筑，亦都系即系我头先所讲嘅皇家工兵团咧去起嘅。你见到呢两座建筑物咧，佢都系一个西式嘅建筑，但系佢哋有一个同样嘅特色咧，就系佢哋有一个好大嘅阳台嘅，即系一个回廊咧包住个建筑物嘅。咁呢啲咁深嘅回廊或者阳台咧，其实咧都系为咗适应香港嘅气候嘅。有啲人甚至话咧，其实佢只系将一个普通嘅英国嘅军营咧，出边咧包一个回廊，就变成咗即系而家嘅美利楼，或者变咗而家嘅即系三军司令官邸。咁呢啲都系一啲嘅即系改善或者改良，去适合香港嘅气候。 咁而喺咧香港嘅建築發展入面咧，啱啱都有講到就係一開始咧有一個我哋通稱叫做啊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啦。咁但係我哋咧亦都有聽過咧就係愛德華時代建築。咁就係有唔同時代證明咧喺建築上面可能亦都有唔同嘅演變啦。又或者成個演變嘅過程基於啲乜嘢咧？係一啲風格上面定還是係一啲嘅時代嘅發展咧？咁呢啲咧我哋可以留翻下一節嘅建築二咧再同大家去詳細去。讨论嘅 艺我嘅古城，倾颓嘅奠基，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轻衰嘅感慨。千年来饱历风露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繼續回到嚟我哋建築二嘅時間啦，咁我哋今日咧會講下香港咧戰前殖民地嘅建築噶。嗱，我哋去睇翻呢啲唔同嘅時代嘅建築啊，我哋有時都聽過當介紹一啲香港嘅名勝古蹟啦，或者一啲古嘅建築嘅時候咧，咁有啲人都會將佢劃分噶。呢個就屬於維多利亞時代建築二，另外呢一隻咧就屬於愛德華時代建築。咁啊呢啲名稱咧有好多時候都會即係令到我咁一頭霧水啊，究竟是啲乜嘢嚟嘅咧？睇落又好难去即系分辨到究竟吓、啊、有啲咩实际上面嘅分别。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嘅节目入面就可以同大家去详细去介绍啦，究竟唔同时期嘅殖民地建筑究竟系点样啦？ 系啦，嗱，即系讲到即系时代啦吓，咁其实我哋好多时都陷入一个好难处理嘅话题啦。咩时代即系点咧？咁但系其实喺我哋研究即系譬如欧洲历史或者世界历史嘅时候咧，尤其欧洲文明咧，好喜欢用一种即系 rise and fall 嘅观念，即系话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地方嘅文明突然间上升，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哦，然后佢咧就可能某啲原因就堕落啦。咁方式去处理嘅历史嘅观念嘅，咁喺我哋普遍嚟讲，供应英国嘅黄金时期咧，其实就系维多利亚女王时期。依段時間，即係話通過殖民地全球殖民越嚟越上升嘅一個咁嘅階段，即係入不落帝國嘅一個時期。咁維多利亞時期同埋愛德華時期咧，點解適合喺講香港建築咧？其實都有啲關係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話維多利亞時期嘅起點即係1837啦，大抵同香港成為殖民地咧係同期開始。咁然後到1901啦，李隆世世嘅時候咧，就可以分為早期嘅香港殖民地啦。咁然後愛德華時期咧，大抵1901之後咧，到有人會認為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咧，有啲人認為延伸到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完啦！呢段時期咧，就好似都係一個香港嘅重要一個 period。咁所以喺擺入建築空間裏面咧，咁樣嘅一個時代係 OK 嘅。咁但係第二點要講咧，就係通常我哋講時代精神嘅時候咧，我哋會話呢個時代咧，唔係淨係啲建築變咗樣咁簡單，佢背後因為各種各樣嘅人嘅變化啦、思想嘅變化啦，喺整個嘅文化啦、藝術啦、設計啦、工藝啦、美術啦、文化、文學啦，都有變化嘅。咁所以建築就係其中一環，顯現到呢種時代變化嘅面貌。咁當然，所以當我哋講時代精神或者時代風格嘅時候，你必然會揾到反證，必然會揾到反例推翻佢。但係唔代表咧，呢個大圍大方向嘅氣氛咧係不被大圍大家所承認。咁呢個就係我哋當使用時代風格嘅時候，我哋會用呢個 term 嘅時候所講嘅一啲嘅嘢就係咁。 嗱，但係用呢個咧即係時代去劃分咧，亦都有佢個唔好處嘅，就係話我哋講嘅即係維多利亞時代啦，或者愛德華時代。我哋都係用一個女王或者一個皇上佢在位期間去定義呢個時代嘅，但係個問題係咧，呢個在位期間咧，可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建築風格出現嘅，咁所以咧先至會帶嚟咧，我一開始講點解話即係定義乜嘢建築風格咧咁困難啦。 維多利亞都60年， 係啊係啊，嗱，特別係咧越邁向工業革命嘅時代咧，就冇一個好主流嘅建築風格出現，就有好多好唔同嘅建築風格同時 去出現，以至呢其實喺英國或者喺即係歐洲呢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風格嘅。嗱，我哋用翻頭先我哋講嘅舊三軍司令官邸或者係即係美利樓去做例子啦。有啲人咧就因為佢起嘅時候咧就係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起嘅，所以你會見到有啲書咧就會話係佢係維多利亞時代建築。但係咧有啲人咧就會將佢用成個即係歐洲即係建築史咁去睇咧，就會覺得佢係新古典主義，因為佢係簡化咗嘅古典形式。有啲人咧就會細心啲去睇佢實際上嗰個形式咧，就會話佢係受到希臘復興式嘅影響嘅，咁有啲人又話佢係希臘復興式啦。咁到我哋睇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好混噩啦。即係有啲人話佢維多利亞時代，有啲人話佢係新古典主義，亦都有啲人話佢係希臘復興式。 其實我諗點解啲人咁樣將佢劃分去觀察佢或者去欣賞呢個建築物嘅時候，我諗係因為喺呢啲嘅建築物之間可以揾到呢啲風格嘅某一啲嘅特色。去 fit 咗入去我哋研究嗰種風格入面，咁我哋睇咗嗰啲嘅細節之後，就可以將佢歸納或者將佢叫做擺入去其中一種嘅風格入面。但係其實可能會唔會佢同時間可以屬於兩種嘅風格？ 應該係視乎咧你對於嗰個風格咧點樣去定義嘅。如果你用時代去定義，咁佢真係喺維多利亞時代出現，咁佢咪維多利亞時代嘅建築咯。如果你從一個成個宏觀，即係邁向建築化嘅過程咧，佢係一個新古典主義，因為佢係一個簡化嘅建築嘅情況出嚟。但係所謂嘅新古典主義咧，其實係一個復興嘅思想，即係話咧，我係都用翻古典主義嘅，不過佢係簡化啲嘅。但係所謂嘅用翻古典嘅嘢，咁古典有好多嘢噶嘛，你可以係希臘建築，又可以係羅馬建築，又可以係哥德式建築，都可以係當係古典嘅。咁如果我哋再即係 specific 一啲，或者再細分一啲咧，啲人就會話佢係希臘復興式嘅建築啦。咁所以其實只是即係在乎咧，你點樣定義嘅？ 係啊，即係我哋使用術語咧，即係通常都係即係學術界會用啦。咁但係即係大家聽眾都要注意咧，啲術語咧好睇咧，就係嗰個人知唔知自己講緊乜嘢。即係如果佢 冇錯冇錯， 佢講完個術語之後咧，其實佢係指向緊某一個 specific 嘅觀念，然後嘗試去幫我哋理解嗰個觀念嘅時候咧，佢大抵等於適用嗰個術語。但係更加多情況就係掉個術語之後咧，其實佢唔知自己講緊乜。 冇解釋。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真係要討論呢啲話題嘅時候咧，真係翻翻去其實佢想講建築物嘅咩嘅方向嘅一個部分，講嘅係時代啊，講嘅係某一種建築構建嘅特性啦，定係話同嗰個地域之間嘅關係咧？其實背後可能會顯現佢講緊嘅係唔同嘅建築風格。 嗱，不過阿傑咧頭先問嗰個問題咧，就問得好好嘅，就係話咧，係咪因為喺某一個時代，我哋見到嘅建築咧，有啲嘅類似嘅嘢出現，所以先至會形成嘅某一啲嘅風格嘅。咁嗱，喺維多利亞時代咧，雖然佢入邊咧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建築物出現啦，但係咧我哋都發現到有一啲嘅pattern 嘅，就係其實佢復興風格咧，即係古典嘅復興風格咧，係一個即係重點嚟嘅喺維多利亞時代。咁特別係咧，即係咁多嘅古典風格裏邊咧，特別係哥德式嘅復興風格咧，喺英國當時咧就好流行嘅。原因系乜嘢呢？原因呢其中一样就系话当时系受到即系浪漫主义嘅小说影响嘅。咁有好多小说家呢，譬如雨果系写呢个即系钟楼陀侠咁啦，佢都系描述返呢中世纪嘅时代，或者佢个背景呢里面呢哥德式建筑喺巴黎圣母院系一个主角嚟嘅。咁呢啲小说嘅流行呢，令到啲人呢开始呢即系对于呢个中世纪或者哥德式嘅建筑呢好有兴趣。第二呢就系话呢当时英國咧係有一個叫牛津運動嘅，就係話咧，即係哥德式建築咧，其實應該係即係而家我哋成日都講會係話天主教嘅教堂建築嘅，但係英國咧其實係基督教國家嚟嘅。但係當時嘅牛津運動咧，就係話有啲人去提倡翻咧，其實咧我哋都好似即係天主教咁咧，我哋都要守一啲嘅禮儀嘅，先至係合適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嘅建築師咧係提出話，我哋其實咧最好嘅教堂設計咧應該走翻去哥德式嘅設計。嗱，以至當時咧即係。喺教堂嘅建築裏面咧，哥德式突然間咧就變翻一個流行嘅形式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政府建築物咧，都會採用哥德式嘅。最經典嘅例子咧就喺即係國會大廈啦，即係英國嘅國會大廈大品鐘啊，都係用一個哥德式嘅建築嘅。 咁喺香港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見到一啲啱啱卡文所講嘅，應該啊，照我覺得應該係屬於哥德復興式嘅建築物嘅，就譬如係喺半山堅道咧有一座嘅好靚嘅教堂，叫做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咁因為我哋之前都喺第一輯嘅建築二入面都跟阿卡文學過啊咩叫哥德式咧咁樣，咁嗰陣我哋都有介紹過啦，飛虎壁啊嗰啲。咁啊令我感覺上啊，依家睇落咧，大家可能都有時會經過呢間嘅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啦。有時望翻誒呢一種咁似哥德式風格嘅 又可以話係近代去興建嘅建築物，咁應該都係屬於啱啱阿卡文所講嘅哥德復興式啦，係咪？ 嗱，聖母無原罪主教堂咧係比較咧，即係近似咧，真係哥德式建築嘅。咁佢亦都係天主教會咧，就係喺香港起嘅一個建築物啦。正如你所講啊，佢好多哥德式建築嘅元素嘅，譬如咧一啲非扶壁啦，即係一個最有趣嘅即係結構嘅構建啦，同埋咧即係一啲尖拱嘅窗咧，都喺咧即係呢個聖母無原罪主教堂裏邊咧好顯眼咁見到嘅，或者係啲玫瑰窗，即係用一啲即係彩繪嘅玻璃。但係咧佢都比較接近一啲即係哥德式嘅建築。如果我哋話即係哥德復興式咧，譬如我哋其實最早期嘅例子咧，就應該係即係聖約翰座堂啊，即係我哋頭先講咧，最早期喺香港起嘅咧，除咗三軍司令官邸、美利樓之外咧，就係即係俾軍人崇拜用嘅，即係聖約翰座堂。咁佢就真係即係一個哥德復興式嘅，因為佢係有哥德建築嘅元素，但係咧你又會覺得佢簡化咗好多嘅，甚至話你覺得佢質朴咗好多嘅，即係一啲都唔華麗嘅。可能當初起咧都係只係即係諗住起間小教堂俾啲軍人用 嘅 啫。 咁啱啱所講嘅哥德復興式啊，又或者另外一個如果用時代去劃分嘅話，咁我哋啱啱所講嘅嗰兩個建築例子咧，或者加埋美利樓啊三個啦，咁就都歸納於入去維多利亞時代建築啦。咁啊，跟住另外一個名稱咧，我哋都經常會聽到嘅，咁就係愛德華時代建築。咁啊，好明顯啦，就係啱啱所講，就係應該係個領導人啦，就會唔同咗，咁所以咧就換咗另外一種嘅時代。咁但係即係喺個時代特色上面，如果我哋講維多利亞時代落到去愛德華時代，咁有冇一啲即係時代上面啊，會唔會我哋話呢個時代會係特別點樣嘅咧？咁啊，卓然兄。 係啦，即係我哋通常會一講時代咧，仲會有一種所謂時代精神嘅，即係我哋可能會有一講話嗰個時代大約係一種咩嘅感覺嘅。譬如話，可能會有啲時代啊，我哋係好朝氣嘅、好務實嘅、好努力上升嘅。啊，譬如講理性時代嘅時候，我哋會覺得啊，人應該壓抑好多感情上嘅東西，我哋用思考啊、邏輯去處理好多事情嘅。咁但係去到愛德華時代咧，有啲人會認為咧，即係佢係一個因為積累咗好多嘅財富啦，同埋力量啦，咁所以有某啲嘅整體時代精神咧，都係傾向於哇，我哋不如開創更加多靚嘅嘢啊，正嘅東西啊，咁有一啲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嗰種，大家都會講有啲叫做咩末世精神啦，即係話我哋世紀末啦，不如我哋整啲正嘢啊、新嘢啊，整啲靚嘅嘢。咁有人會話係可能會浮華啲嘅，有人話可能會冇咁節制嘅。咁有啲咁樣嘅講法都係喺通常我哋講都話時代嘅時候會做。咁但係建築風格係點咧？咁就要聽阿卡文點樣去講啦。 嗱，其實咧，愛德華時代咧，即係如果有即係愛德華七世在位開始，1901年。去到佢逝世咧，1910年咧，其實講緊咧都只不過係10年嘅時間。有啲人咧就會將嗰個時間咧即係推後啲，去到一戰嘅。咁但係講緊都係非常之短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好多嘅建築風格咧都係延續維多利亞時代，甚至係咧兩個時代咧基本上係即係 overlap 嘅，係交替住嘅。佢最主要嘅建築特色咧，受到兩個大嘅即係思想所影響嘅。第一個思想咧就係話一個當時喺英國咧就推行咗一個叫美術工藝運動。呢、這個美術工藝運動咧其實係1859年至到1910年期間發生嘅，即係話其實喺維多利亞時代咧已經發生咗。嗱點解會有呢個運動咧？就係當時受到工業革命嘅影響咧，開始咧即係出現咗大量生產嘅情況啦，出現咗用即係科技或者新嘅物料咧去做即係建築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嘅學者或者一啲嘅建築師咧，就即係唔中意呢個情況，佢哋就覺得咧，即係工業化或者現代化咧，其實係唔好嘅，出咗嚟嘅嘢咧，好似即係全部都一模一樣嘅。於是佢哋就提倡咧，我哋就應該翻去咧，注重翻工藝，所以佢就提出呢個美術工藝運動，就希望咧建築咧都可以多用一個手藝，即係多依賴工匠去起嘅。咁所以當時嘅建築咧，其實咧就好多咧都會注重乜嘢咧，就係注重建築材料咧原汁原味咁表達出嚟，譬如用木材咧，咁啊真係睇到係用木材嘅；用石材咧係睇到用石材或者用磚嘅。大部分咧呢啲美術工藝運動嘅建築咧，都係一啲民居嘅建築嘅。但係去到愛德華時代咧，開始有其他類型嘅建築物出現，而佢哋咧好常用嘅一個特色咧，就係因為佢強調咧，即係建築材料嗰個原汁原味啊。咁我哋成日都會見到一啲嘅紅磚嘅建築出現，又或者咧佢好多時都係紅磚同埋白色嘅石，或者紅磚同白色嘅灰泥咧係相間嘅。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啲人就會覺得，一見到咧紅磚或者紅白相間嘅建築物咧，都當係即係愛德華式建築噶啦。 但係咁樣啱唔啱咧？即係如果我哋就咁見到就話呢個就係愛德華 時代嘅建築啦，咁樣立論係咪 OK 嘅？ 嗱，咁就當然就咁樣嘅立論就唔 OK 嘅，因為紅磚建築咧其實真係出現咗好耐嘅。咁但係咧好多喺愛德華時期見到嘅建築物都係咁嘅樣嘅。嗱、譬如喺香港咧，其實我哋都成日咧見到呢啲紅磚同埋紅白相間嘅建築嘅。嗱，最經典或者最容易睇到嘅例子咧，就係牛奶公司倉庫啊，即係舊嘅牛奶公司倉庫，即係而家喺中環嘅藝穗會。前排咧就成日喺度講咧，藝穗會應唔應該租俾呢、這個？某一个机构啦，咁呢个咧，你就会见到佢一个红白相间嘅建筑，而且咧，你睇落去咧，其实好质朴嘅，即系都系一个你见到好似即系表现到建筑物材料。 砖头就系砖头， 系啦，砖头就系砖头，石就系石嘅一个建筑物啦。嗱，但系咧，另外我哋都见到一啲即系都系红白相间或者红砖嘅建筑咧，例如喺尖沙咀有两座建筑物，好似圣安德烈教堂同埋隔篱咧嘅前九龙婴童学校，即系而家嘅古物古迹办事处。嗱，两间咧佢都系红砖建筑嘅，但系咧佢同咧牛奶公司仓库咧非常之唔同啦。呢两间嘅建筑物咧，你会见到其实佢系有哥德嘅复兴嘅样式喺度嘅，佢都系有一啲尖拱嘅窗，亦都系有一啲玫瑰窗，即系彩绘玻璃嘅。咁所以咧，其实佢系爱德华时代嘅建筑。佢係受到美術工藝運動嘅影響，但係同時佢亦都係哥德復興式嘅建築物嘅。咁你見到點解我哋成日話個風格咧係咁複雜啦？ 道出建築結構嘅和諧宏偉，仰望廣闊聆天嘅人類足跡，感受超出詩意畫意嘅睿感。建築意，主持徐仲文。曾卓妍、冯杰， 另外一个嘅例子，可能喺大家搭车啊，或者如果大家喺港岛嗰边生活嘅时间多嘅话，都我谂经常都会见到嘅。咁就系呢个上环街市啊，亦即系依家我哋讲嘅西港城。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一个红色砖嘅建筑啦，咁但系我谂呢个亦都翻新过啦，令到件事焕然一新。咁但系呢个系咪亦都属于我哋啱啱讲紧嘅爱德华时代建筑？ 系啊，佢都系属于爱德华时代建筑嘅，但系佢特别少少咧，就系佢系教咧系受到咧一个叫做安妮女王复兴式嘅建筑嘅影响嘅。 又再分啊？ 系啦，嗱，乜嘢为之安妮女王复兴式咧？其实咧，即系之前咧都有个安妮女王式咁先至话有复兴式嘅啫。但系咧，其实所谓嘅复兴式同最初个安妮女王式咧。是有好大嘅分別嘅。嗱，呢個安妮女王復興式嘅建築呢，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嘅，就係話呢，佢經常採用呢一個山牆嘅。乜嘢為之佢係採用一個山牆嘅形式呢？或者有啲人會叫佢係荷蘭山牆。點樣為之荷蘭山牆呢？就係如果我哋想像一間屋，佢係斜屋頂嘅。咁我哋望佢嘅立面呢，我哋就會見到呢兩邊嘅斜嘅屋頂嘅正面啦。但如果我哋喺側面望落去呢，我哋就會見到一個類似三角形。嗰幅牆呢其實就叫山牆。 嗱、 咁但係呢你會見到荷蘭山牆呢就係好多時將我哋一直覺得係側面呢幅牆呢就擺咗去正面。所以我哋見到荷蘭嗰啲屋仔咧，就係我見到一個好窄嘅牆身，但係上面有個三角形嘅頂。呢個安妮女王復興式咧，就係好多時會採用一啲咁樣嘅山牆嘅形式。個山牆咧，甚至係唔單止係三角形嘅，可能係其他嘅形狀嘅。喺呢個上環街市嗰度咧，你就會見到咧，其實佢左右即係佢正立面咧，左右兩邊咧都有一個咁樣嘅山牆嚟嘅。咁所以咧，呢個係比較咧，即係傾向係似咧，即係安妮女王復興式，就同頭先我哋所講嘅幾座即係紅磚嘅建築咧就好唔同啦。嗱，喺愛德華時代嘅建築咧，除咗話即係受到呢個美術工藝運動嘅影響之外咧，另一樣咧佢都受到咧英國當時嘅巴洛克復興式所影響嘅。我哋叫英國巴洛克復興式啦，又或者係咧。有啲人會直情係叫愛德華巴洛克復興式嘅呢、這個風格咧，有啲乜嘢嘅例子咧？就係我哋其實嘅舊嘅最高法院，即係話舊立法局咧，就係受到呢個風格嘅影響嘅。呢、這個風格有啲乜嘢特色咧？第一咧就係話一個圓拱嘅拱頂咧，突然間咧又流行翻啦，即、就、係、是、一個 doom， 突然間又會喺呢啲大型嘅建築物嗰出現翻啦，就好似我哋立法局係正中咧就有一個 doom 啦，有一個拱頂啦。第二咧就係話咧，佢嗰啲柱咧或者佢嗰啲建築構件咧，突然間咧大型咗好多嘅。嗱，譬如咧。 佢有一啲嘅梁柱咧，其實係橫跨兩層咁高嘅。嗱，如果我哋睇翻以前嘅舊啲嘅建築，譬如我見到美利樓咁啦，美利樓係一個兩層高嘅建築嘅，但係每一層咧其實有自己一條柱嘅，係以至咧我哋見到其實有兩個唔同嘅柱式，好似一條柱搭上另一條柱咁。但係喺立法局嗰個 case 咧就唔同啦，佢係一條柱咧其實係兩層高嘅。咁呢個咧都係咧巴洛克復興式嘅一個特色嚟嘅。咁我哋睇立法局咧就會見到佢有一個 dome 喺正中間啦，佢一個咧好似希臘神殿嘅一個三角形嘅山牆係正面，但係咧左右兩邊咧就有啲咁巨大嘅 join order 嘅柱式喺度，咁呢个咧就系即系一个巴洛克复兴式嘅例子。 咁啱啱咧，我哋都讲到咧喺殖民地时期咧，咁啊好多宗主国咧都会喺殖民地嗰度就大兴土木啦，咁去起好多宗主国嗰个地方嘅特色嘅建筑啦。咁但系当然啦，今日我哋讲殖民地时期就已经过咗去啦。咁但系咧喺第二个国家度大兴土木嘅呢一啲嘅情况咧，其实咧周不时都会出现嘅。 譬如我哋讲到一带一路啊呢啲建设嘅时候有一个特性，通常我哋会话咧喺其他地方度咧都系起啲公共嘅设施啊，或者啲大型嘅譬如海港啊、铁路啊呢啲咁嘅公司啦。好多时候我哋话个招标嘅过程里边咧，都会用翻中国本身嘅发展商啊，同埋承建商去兴建。咁当然啦，你话用中国嘅承建商，佢嘅建筑师同埋设计师系咪就系一定系中国人咧？好难讲，因为佢都可能去再外判或者去招聘。咁但系咧，我哋可以见到就系话，其实好多时系由中资去参与同埋主导呢种嘅建设过程。咁翻返嚟正话今集所讲，我哋有啲私人嘅建筑商喺香港早期开埠嘅时候都有。咁佢哋会用咩风格去起咧？咁我相信佢会倾向于用翻佢平时喺中国嘅一种嘅建筑嘅模式，其实都系好合理嘅一个推断嚟。 吓，即系佢熟悉嘅一个建筑风格， 系啦，最轻松、最自在嘅一种风格。 所以好多时咧，啲人都会话，虽然而家咧，我哋都冇咗呢个殖民主义啊，冇咗殖民呢个政策，咁但系咧喺一个即系全球化嘅影响之下咧，其实咧你唔需要通过咧即系殖民主义，唔需要通过咧掠夺人哋嘅地方咧，你都可以咧控制喺嗰个地方嘅发展嘅。嗱，譬如咧即系头先所讲啦，有啲嘅国家佢会喺第二啲国家嗰度去投资，用我哋嘅钱咧即系去买起你哋一啲嘅发展嘅权利啊，或者系即系用我哋自己嘅資源呢，所謂即係幫你發展嘅，其實亦都係即係控制咗你某啲嘅嘢。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另外呢，我哋亦都好多時會見到呢，其實有啲跨國嘅企業，因為而家個全球化嘅流通，即係佢可以去其他地方裏面去成立一個公司，或者去其他地方裏面投資呢，亦都帶嚟咗呢唔單止係建築，甚至亦都係個文化嘅影響嘅。 係呀，話資本就係咁樣嘅一個存在。可能即係馬克思都係名利嘅人啦，即係佢都話你資本冇分國籍，即係資本就係資本，資本就係一種咁樣形式嘅運作，佢會有帶嚟嘅係幫助你，但同一時間佢都有宰制嘅權力，冇辦法嘅。有資本嘅人佢去起一樣嘢，佢必然要用佢嘅方式，用佢嘅方向去起。咁啊，當然啦，即係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咁樣嘅風格嘅轉移咧？而家真係好難講，因為我哋話越近嘅時代好難講，即係譬如港珠澳橋裏邊嘅部分係咪就係中國風格起出嚟，定係唔係咧？咁好難去討論。或者我哋近年喺香港好多嘅由中國嘅中資嘅承建商起嘅住宅，咁系咪就系中国风格咧？亦都好难去讨论。咁但系可能一百年之后，我哋会想会唔会有所谓周总理风格啊、邓小平复兴风格啊，或者话乜好难讲系嘛？即系我哋将来嘅一个讨论，或者将来建风格，会唔会用时代去定义咧？即系某一个时代 period 可能会出现咧？咁而家系冇人会见得到，因为冇人发被分析。但系可能喺不久嘅将来，几十年后，真系会有啲咁嘅风格存在都唔出奇嘅。 系啊，我谂以呢个时代去划分会比较容易一啲，尤其是即系依家今时今日去到我哋话系咪现代主义嘅时期，其实仲有冇一种话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底下佢好显然易见一种属于佢哋嘅风格？即系我哋如果讲紧之前话中式或者西式建筑，咁我哋仲可以讲緊喺香港开埠初期都仲有一种好明显嘅分辨。咁但係依家今时今日去分好似已经係好难㗎啦嘛。 好难，但係呢亦都好多人会咁样讲，其实所谓嘅全球化呢又亦都等于即係美国文化或者欧洲文化呢向外嘅扩展。譬如我哋见到好多我哋而家成日帮衬嘅一啲嘅快餐嘅连锁店啦，佢都系外资嘅。咁佢哋嚟到佢哋起嘅铺头亦都系用返同一样嘅装修。你喺香港见到嘅嗰间快餐店 M 记快餐店米老鼠 系啦，同你喺美國見到嘅都係一模一樣嘅，又或者即係主題樂園啦，係成個咁大嘅地方起翻出嚟都係一樣嘅。 有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大家去睇咧，就係話澳門咧近年個發展。 嗯。 澳門自從開放咗佢嘅賭權之後咧，咁啊即係起咗好多新嘅賭場啦，好多嘅賭場咧都係即係外資嘅，其實咧就幾乎咧係將即係拉斯維加斯嘅建築咧，即係抄翻過嚟澳門嘅。咁你會見到當日佢宣傳就話呢個係東方嘅拉斯維加斯，但係實際上咧亦都係一個將外來嘅建築嘅文化咧帶到去另一個地方嘅當中。 咁受到一啲外在或者其他國家嘅風格去影響，其實又好難一時間去判別究竟係咪一件好事嚟嘅。咁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受到一啲嘅外面嘅影響之下，反而可能會促進咗或者推動咗本土或者本地嘅一啲嘅風格，會唔會我哋又翻轉頭呢？會唔會可以從中又推動翻一啲叫做自己嘅地方嘅一啲風格呢？咁喺外力嘅影響底下咧，咁呢啲風格又可能會漸漸喺後來再影響翻大家。咁呢啲真係要睇翻歷史之後落去點樣發展啦。咁我哋今晚嘅建築意嘅時間咧，其實亦都差唔多啦。咁而下一集咧，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咧講下香港嘅一啲嘅建築風格嘅。咁下次咧就会讲一啲头先所讲就系咧啊，如果由一啲嘅外面嘅建筑或者一啲西方嘅建筑啊嚟到香港之后，会唔会造成一啲嘅融合咧？中西合璧底下又会有一啲嘅点样嘅风格出现咧？咁我哋留翻下一个礼拜一晚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建筑二咧，再同大家去讨论啦。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徐仲文、曾卓贤、冯杰主持。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